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第三个案例分析，高性能队列 Disruptor。我们在第20章并发容器都有哪些坑需要我们填这篇文章中介绍过， Java SDK 提供了两个有界队列 Array Blocking Queue 和 Linked Blocking Queue， 它们呢都是基于 Reentrant Lock 实现的。在高并发场景下，锁的效率呢并不高，那有没有更好的替代品呢？有。今天我们就介绍一种高性能的有界队列 Disruptor。 Disruptor 是一款高性能的有界内存队列，目前呢应用非常广泛， Log4j2、 Spring Messaging、 HBase、 Storm 都用到了 Disruptor。 那 Disruptor 的性能为什么这么高呢？ Disruptor 项目团队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详细介绍了其原因，可以总结如下。第一个呢是内存分配更加合理，使用 Ring Buffer 数据结构，数组元素在初始化时呢一次性全部创建，提升了缓存命中率，对象循环利用能够避免频繁 GC。 第二个，能够避免伪共享，提升缓存利用率。第三个呢是采用无锁算法，避免频繁加锁解锁的性能消耗。第四个是支持批量消费，消费者可以以无锁的方式消费多个消息。其中前三点涉及到知识呢比较多，所以今天咱们重点讲解前三点。不过在详细介绍这些知识之前呢，我们先聊聊 Disruptor 如何使用，好让你对 Disruptor 有个感官的认识。文中的示例代码出自官方示例，我呢略做了一些修改。相比较而言， Disruptor 的使用比 Java SDK 提供的 Blocking Queue 要复杂一些，但是呢总体的思路还是一致的。其大致情况如下。首先呢，在 Disruptor 中，生产者生产的对象，其实呢也就是消费者消费的对象，我们称之为 event。 使用 disruptor 必须自定义 event， 例如示例代码的自定义 event 就是 long event。 构建 disruptor 对象，除了要指定队列的大小之外，还需要传入一个 event factory， 示例代码中传入的是 long event new。 消费 disruptor 中的 event 需要通过 handle events with 方法注册一个事件处理器，发布 event 呢则需要通过 publish event 方法。那 Ring Buffer 是如何提升性能的呢？ Java SDK 中的 Array Blocking Queue 使用数组作为底层的数据存储，而 Disruptor 呢是使用 Ring Buffer 作为数据存储。 Ring Buffer 本质上呢也是数组，所以仅仅将数据存储从数组换成 Ring Buffer 并不能提升性能。但是呢， Disruptor 在 Ring Buffer 的基础上做了很多的优化，其中一项呢就是和内存分配有关的。在介绍这项优化之前，你需要先了解一下程序的局部性原理。简单来讲，程序的局部性原理指的是在一段时间内，程序的执行会限定在一个局部范围内。这里的局部性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呢是时间局部性，另外一个呢是空间局部性。时间局部性指的是程序中的某条指令一旦被执行，不久之后呢，这条指令很可能被再次执行。如果某条数据被访问，不久之后呢，这条数据很有可能被再次访问。而空间局部性是指某块内存一旦被访问，不久之后这块内存附近的内存也有可能被访问。 CPU 的缓存就是利用了程序的局部性原理， CPU 从内存中加载数据 X 时，会将数据 X 缓存在高速缓存 cache 中。实际上呢， CPU 缓存 X 的同时还缓存了 X 周围的数据，因为根据程序局部性原理，X 周围的数据呢很有可能被访问。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程序能够很好的体现出局部性原理，也就能更好的利用 CPU 的缓存，从而提升程序的性能。 Disruptor 在设计 Ring Buffer 的时候呢就充分考虑了这个问题。下面呢我们就对比着 Array Blocking Queue 来分析一下。首先是 Array Blocking Queue， 生产者线程向 Array Blocking Queue 增加一个元素，每次增加元素 E 之前都需要创建一个对象 E。 如文中 Array Blocking Queue 内部结构图所示， Array Blocking Queue 内部有六个元素，这六个元素呢都是由生产者线程创建的。由于创建这些元素的时间呢基本上是离散的，所以这些元素的内存地址大概率呢是不连续的。下面我们再看看 Disruptor 是如何处理的。 Disruptor 内部的 Ring Buffer 也是用数组实现的，但是呢这个数组中所有的元素在初始化时呢是一次性全部创建，所以这些元素的内存地址大概率呢是连续的。相关的代码如文中所示。 Disrupt 内部 Rebuff 的结构可以简化成文中的示意图。那问题来了，数组中所有元素内存地址连续能提升性能吗？能，为什么呢？因为消费者线程在消费的时候是遵循空间局部性原理的，消费完第一个元素，很快呢就会消费第二个元素。当消费第一个元素11的时候， CPU 会把内存中11后面的数据也加载进 cache。 如果11和12在内存中的地址是连续的，那么12也会被加载进 cache 中。然后呢，当消费第二个元素的时候呢，由于12已经在 cache 中了，所以就不需要从内存中加载了，这样就能大大提升性能。除此之外，在 Disrupt 中，生产者线程通过 Publish Event 发布 Event 的时候呢，并不是创建一个新的 Event， 而是通过 Event.set 方法修改 Event， 也就是说 Rebuffer 创建的 Event 是可以循环利用的，这样还能避免频繁创建删除 Event 导致的频繁 GC 问题。高效利用 cache 能大大提升性能，所以要努力构建能够高效利用 cache 的内存结构。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努力避免不能高效利用 cache 的内存结构呢，也同样重要。有一种叫做伪共享的内存布局就会使 cache 失效。那什么是伪共享呢？伪共享和 CPU 内部的 cache 有关。 cache 内部呢是按照缓存行管理的，缓存行的大小通常是64个字节。CPU 从内存中加载数据 X， 会同时加载 X 后面 64-size X 个字节的数据。接下来的示例代码出自 Java SDK 的 Array Blocking Queue， 其内部维护了四个成员变量，分别是队列数组 Atoms， 出对索引 Take Index， 入对索引 Put Index， 以及队列中的元素总数 Count。 当 CPU 从内存中加载 Take Index 的时候，会同时将 put index 以及 count 都加载进 cache。 文中示意图是某个时刻 CPU 中 cache 的状况。为了简化，缓存行中我们仅列出了 take index 和 put index。 假设线程 A 运行在 CPU 1上，执行入对操作，入对操作呢会修改 put index， 而修改 put index 会导致其所在的所有核上的缓存行均失效。此时假设运行在 CPU2 上的线程执行出对操作，出对操作呢需要读取 take index， 由于 take index 所在的缓存行已经失效，所以 CPU2 必须从内存中重新读取。入对操作根本不会修改 take index， 但是呢由于 take index 和 put index 共享的是一个缓存行，这样呢就导致出对操作不能很好的利用 cache。这个呢其实就是伪共享。简单来讲呢，伪共享是指由于共享缓存行导致缓存无效的场景。 Array Blocking Queue 的入对和出对都是用锁来保证互斥的，所以入对和出对不会同时发生。如果允许入对和出对同时发生，那就会导致线程 A 和线程 B 征用同一个缓存行，这样呢也会导致性能问题。所以为了更好的利用缓存呢，我们必须避免伪共享。那如何避免呢？方案很简单，每个变量独占一个缓存行，不共享缓存行就可以了。具体技术呢是缓存行填充。比如想让 take index 独占一个缓存行，可以在 take index 的前后呢各填充56个字节，这样呢就一定能保证 take index 独占一个缓存行。文中接下来的示例代码出自 Disruptor， sequence 对象中的 value 属性就能够避免伪共享，因为这个属性前后都填充了56个字节。 Disruptor 中很多对象，例如 Rebuffer， Rebuffer 内部的数组都是用这种填充技术来避免伪共享的。最后再来说说 Disruptor 中的无锁算法。 Array Blocking Queue 是利用管程实现的，中规中矩，生产消费操作都需要加锁，实现起来呢很简单，但是性能呢并不是十分理想。 Disrupt 采用的是无锁算法，很复杂，但是呢核心无非是生产和消费两个操作。 Disrupt 中最复杂的呢是入对操作，所以我们重点来看看入对操作是如何实现的。对于入对操作最关键的要求是不能覆盖没有消费的元素，对于出对操作呢最关键的要求 是不能读取没有写入的元素，所以 disrupt 中呢一定会维护类似于出对索引和入对索引这样的两个关键变量。 disrupt 中 ring buffer 维护了入对索引，但是呢并没有维护出对索引。这个呢是因为 disrupt 中多个消费者可以同时消费，每个消费者都会有一个出对索引，所以 ring buffer 的出对索引是所有消费者里面最小的那一个。文中接下来展示的是 disrupt 生产者入对操作的核心代码，看上去呢很复杂，其实逻辑很简单，如果没有足够的空余位置就出让 CPU 使用权，然后呢重新计算，反之呢则用 CES 设置入对索引。整体总结来说， disrupt 在优化并发性能方面可谓是做到了极致。优化的思路呢大体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利用无锁算法避免锁的征用，另外一个呢是将硬件 CPU 的性能发挥到极致，尤其是后者在 Java 领域基本上属于经典之作了。发挥硬件的能力一般呢是 C 这种面向硬件的语言常干的事儿。C 语言领域经常通过调整内存布局优化内存占用，而 Java 领域呢则用的很少，原因在于 Java 可以智能的优化内存布局。内存布局对于 Java 程序员来说呢是透明的，这种智能的优化大部分场景呢是很友好的，但是如果你想通过填充方式避免伪共享，就必须绕过这种优化。关于这方面 disrupt 提供了经典的实现，你可以参考。由于伪共享问题如此重要，所以 Java 呢也开始重视它了，比如在 Java 8中提供了避免伪共享的注解 contented， 通过这个注解就能轻松的避免伪共享。当然呢这个注解要生效需要设置 JVM 参数 restrict contented， 不过避免伪共享是以牺牲内存为代价的，所以具体使用的时候还是需要仔细斟酌。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把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